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十五集。 你有异能，为什么不能是偷渡客？ 小姑娘彭丽文站在林巧身后，怯生生地开口，脸色苍白。李斌说， 我都主动站出来说我是正式玩家了，难道还会是偷渡客？小朋友，如果是偷渡客，现在肯定会藏着掖着，不让别人知道自己有异能。现在我们七个人里，只有这个兄弟最安全。 李斌指着唐墨， 他十有八九真的是正式玩家。大鼹鼠说，预备役也可以拥有异能，但几率很低，我们就当他没有。那么接下来出现拥有异能的人，有一半可能性是偷渡客。 李斌认真地分析着， 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主动站出来，暴露给你们我有异能，这能证明我身正不怕影子斜了吧？ 李文站在唐墨身边，插嘴说， 你也可能是利用我们的反向思维。 李斌却说， 既然这样，你让第三个拥有异能的人站出来，只要他敢站出来，他就肯定是偷渡客。因为我知道，我没杀过人，我参加过游戏，这个小兄弟也是正式玩家，那么第三个拥有异能的绝对是偷渡客。我相信你。 李斌刚才一直表现得很镇定，但实际上他的嘴唇一直在微微颤抖，现在突然听了唐墨的话，他激动得一个哆嗦，直接走到唐墨身边。 兄弟，谢谢，我真的是正式玩家，我可以把玩过的游戏告诉你们，我告诉你们我是怎么赢得那个游戏的，都可以说。 唐墨笑了笑，摇头说， 不用你特意说，我们每个人都要说。 昏暗的地下洞穴里，大鼹鼠嘎吱嘎吱地挖土，嘴里吹着愉悦的哨音。在说出每个人三天内的经历之前，七个人聚在一起，洛风城认真地扫视过每个人的脸庞，说，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杀人，我大致分为三种。第一种，意外型，这是最常见的杀人原因。很多时候人的情绪激动，控制不住自己，可能是失手杀人，或者防卫过当，一个不小心的意外都可能杀了人，这是无心之过。如果我们当中的那个偷渡客是因为意外不小心杀死了人，在大鼹鼠说清楚偷渡客的定义时，他一定会情绪不安，觉得自己被人揭穿了，会心虚而有所暴露。 黎文惊讶道， 啊，那你不早说，现在都过去那么久了，谁知道当时大家是什么反应啊？ 唐墨说， 我注意了，当时所有人的反应都还算正常，没太激动的。 洛风城看了唐墨一眼， 他说的没错， 从进了这个洞穴后，唐墨就没放松过警惕。经历过一次你死我活的双人对抗游戏，唐墨不敢相信这些陌生的队友。洛风城继续说， 所以八成可能性，我们当中的那个偷渡客不是意外犯罪，他知道自己在杀人，是故意为之。第二种杀人模式是凶残型，只是单纯的想要杀人，原因一般是满足自身各种变态的心理或者身体需求。 大家摸了摸脖子，有点冷。这种杀人犯也不少见，连环杀人犯基本都属于这种类型。但唐墨却皱紧了眉头，只听洛风城最后说道， 我想我们当中的这个偷渡客应该属于第三种，故意杀人却没有杀心，他知道自己在杀人，但是并不是一个嗜杀的人，他有自己杀人的理由，所以在被揭穿的时候他不会惊讶，因为他早就知道自己做过什么，为什么要那么做。 黎文吞了口口水， 我也觉得我们当中应该没有那么反社会的疯狂杀人犯。 林巧觉得有点冷， 我也同意，应该是第三种。 唐墨一直很安静地听洛风城说完了所有的话，他走到洛风城面前，笑着说， 你说的确实很有道理，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继续之前的话题了吧？ 不如就从你开始。骆先生，你在那三天里做了什么事？你真的是个游戏设计师？在哪儿上班？ 骆风城微微抬手，看着眼前的黑发年轻人。唐默的表情没有太多攻击性，但是目光里却夹杂着一丝怀疑和质问。两人对视许久，骆风城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证件，递了过去。 那三天，我在黑塔下进行黑塔研究实验。正式认识一下，黑塔研究所上海分区 A 组组长骆风城。 唐默错愕地接过骆风城的证件，这是一张金属质感的银色卡片，上面没有照片，右上角是一个电子芯片，卡片左侧简单地印着三行字：姓名骆风城，分区上海 A 组，职位组长。唐默看完卡片后，把卡片递给其他人，六个人每个人都看了一遍，最后交还到骆风城手上。 你刚才为什么骗我们说你是什么游戏设计师？ 李斌问道。骆风城把卡片收了起来，神色不为所动，淡淡地说，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秘密，你隐藏了你的异能，对你来说异能很重要，很特殊。我的身份有点特殊，我不想一开始就暴露，不能理解吗？ 骆风城看了众人一眼，继续说， 不用怀疑我的身份的真伪性。你们都知道，这个攻塔游戏开启得很突然，从宣布攻塔到我们正式进入只有三分钟时间，我不可能提前准备一张卡片冒充黑塔研究员的身份。 林巧思索片刻，似乎忽然想到了什么，他正欲开口，骆风城看向他， 也不用怀疑我是不是拥有一种异能，可以在短时间内制造出一张卡片。我如果真的有这种异能，我为什么要制造出我是黑塔研究员的身份卡？我可以制造出一张游戏设计师的身份卡片，这样既不会让你们怀疑，也能稍微取信于你们。 骆风城把众人的话都给堵死了。最后他看向唐默，唐默的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冷静地看着他，但目光却微微凝聚。骆风城说， 我是黑塔研究员，这一点不用怀疑。黑塔降临半年了，你们应该都知道，黑塔研究员是被保护起来的，不与外界接触。那三天里，我一直研究上海的这座黑塔，我没有机会和必要去杀人。而且…… 声音顿了顿，骆风城双手插进口袋， 我要真想杀人，只要有正当理由，不用自己动手，会有人帮我解决，否则我被很多人保护着，也无法杀人。 众人不寒而栗，唐默却定定地看着骆风城，他明白对方的意思。地球上线前，网络上有过讨论，说那些出现在黑塔下的白大衣研究员其实是跑龙套的，真正厉害的研究员都被国家保护了起来，由前线龙套收集数据资料，国家私底下进行研究。除了深山老林、汪洋大海，黑塔只要出现在城市，都必然位于这座城市的市中心。国家如果把研究所建立在黑塔旁，那等于是个活靶子，公告世界自己的基地位于哪里。这种网络讨论从没有被官方证实过，但很多人都深信不疑。唐默相信骆风城是黑塔研究员，他刚才悄悄地用尽力气想掰断那张卡片，可不知道那张卡片是什么材质，居然没有掰动。要知道他的力气现在极大，能徒手搬运汽车，可是他奈何不了这张卡片，可见这张卡片十分特殊。正如骆风城所说，要真是异能，不可能制造出这样的卡片，黑塔研究员这个身份太过引人注目，现在偷渡客最想要的是隐藏身份，不会这样招摇过市。在场除了厨子和初中生一脸茫然外，其他几人对骆风城的身份不再有疑。这样的人如果想杀人，恐怕还真不需要自己动手，或者根本杀不了人。骆风城是偷渡客的可能性极低。每个人都要说一说自己在那三天里做了什么事， 唐默和李斌暂时放在一边不论，现在轮到了林巧。 黑塔发出地球上线的声音时，我记得我在上课，好像是什么课来着？哦，对，那天是15号，周三。周三上午前两节课是高数课，因为突然黑塔说话了，我们课都没上成，所有学生都回了宿舍。学校还发群消息，让我们不要慌乱，等候通知。 林巧仔细回忆着。 其实，我是黑塔乐天派，我喜欢玩生存类游戏。最近市面上所有的生存类游戏我都玩过，我一开始就没把黑塔当真。回到宿舍以后，我和舍友们聊了很久关于黑塔的事，可能聊到晚上了。反正那三天我们学校没人上课，我就一直待在宿舍玩游戏，食堂也停开了，我那几天一直吃的外卖，待在宿舍没出去。 李斌说。 就这些？ 林巧继续挖空心思地想。许久后他摇摇头。 我们宿舍四个人都是上海本地人，但是我爸爸很早就去世了，我妈妈去南京出差了。黑塔出事后，我的三个舍友第二天全部回家去了，只有我一个人待在宿舍。那天上午我刚起床在刷牙，听到黑塔又发布了消息，我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直到我打开电脑准备玩游戏，发现没网，后来走到隔壁宿舍敲门才发现所有人都不见了。 说到这儿，这个一直表现得勇敢心大的女大学生有点藏不住心中的恐惧，她吞了口口水，努力保持镇定。 我那三天里真的一直宅在宿舍打游戏，我没杀人，我真的不是偷渡客。出事以后我就想去南京找我妈妈，没想到还没离开上海就被拉到这里了。你们相信我，我真的不是偷渡客。 李斌点点头，看向唐默和洛风城，两人没什么异议。李斌又走到下一个人面前。富二代黎文看向唐默，深呼吸了一口气，缓解紧张，说道： 三天的第一天，我去南京找朋友玩，第二天我们还在玩，那天应该主要是在泡酒吧。第二天晚上，我爸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回家。我那天晚上喝多了回不去，所以打算睡一觉第二天回去，结果在高速上突然被人追尾，我掉下了高速。醒来之后我就看到了唐默，我对黑塔的事情一点都不了解，都是唐默告诉我，我才知道我被追尾是因为其他司机突然消失了。我不是偷渡客，我从没杀过人。 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